你给大伙儿解释解释，你们这吃烤鸭子怎么回事？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这他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头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没喝， 都洒在了地上， 这是干嘛？ 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为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哟，还知道掉眼泪儿呢。 期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什么？ 哈喇子。 他那是茶的。 这就使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自己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好，都吃上瘾了。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 哦，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米丘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 哦， 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反正这样说吧， 啊， 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哦，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吃国 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等会儿，等会儿，谁？ 陈景润呢？ 陈景润 啊，是的。 据我知道，这陈景润可还健在呢。 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 是啊，我看你要是都吃遍了，你可怎么办？ 那就吃你了。 吃我呀？ 无非是得打一个报告嘛。 我说像你们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这种干部就得撤了。 你凭什么撤我？ 还不应该撤吗？ 我让大家这么吃你还撤我呀？ 哦，你让大家这么吃就是为了保住你的科长啊。 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大家是无记名投票，大家不投我的票我就无法当领导，我要当不了领导 啊。 妈呵， 又来了。 如果说牛群凭借1988年春晚的领刀冒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的话，那么他真正的红遍大江南北却是从和冯巩合作开始的。而且牛群的成功和他父亲的严厉管教也是分不开的。牛群有五个哥哥姐姐，他呢是最小的。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吃饭还带围兜，理由就是妈妈好不容易把六个孩子带大，不能老是让他洗衣服，所以小牛群吃饭的时候就带上兜兜，饭菜呢就不会洒到身上。他曾经向爸爸求情，我都四年级了，同学们都笑话我了，别让我带兜兜了行不行？那么牛爸爸是怎么回应的呢？先让我们来欣赏牛群冯巩合说的出口成章这个段子，我卖个小关子，等会儿再告诉大家答案。 好，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哎，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没错， 不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我们当场绕道，十分美好。 对了， 没问题。 啊， 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希望大家勇敢的提字。 他还不在乎？ 没问题。 不，我说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地儿跟别地儿不同，这个地儿人杰地灵，文化素质非常高，所以一般的字儿你们就别提了，最好提那个，是不是啊？是那个什么阴山背后啊，什么犄角旮旯啊，最好刚从马王堆一号那刨出来那字儿啊，拿出来就给献给他，好不好？ 好，既然冯巩说了，我也说两句啊。咱们虽然是素不相识，一见如故啊。 嗯， 咱们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呢不要有顾虑，别说哎呀我提个字儿他绕不到，脸上挂不住，打消这个顾虑啊。希望大家呢配合一下，提字的时候大胆的提， 大胆一点， 敞开的提， 哎， 踊跃的提， 没错， 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啊，哪位朋友？我知道咱们上海的参与意识非常强，是吧？不过我勇敢一点，你正在，你大呀，难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那是什么神作？这个太容易了吧？说再难点，再难点，拜啊什么？撇？哪位朋友提的？举个手好吗？撇？ 撇？ 撇？这位提俩字的朋友，我问你，您也是大学毕业吧？这可是复旦中文系的，这是。太好了，太好了。 说啥字 啊？这位朋友提个字 啊， 就是那个 撇撇撇，绕到十分美好。撇，咱有的是词儿。撇撇，咱有的是词儿。咱换个字行吗？ 啊，就这字啊。 撇 撇， 锅撇子的撇， 锅撇子的撇。 啊，撇子姓郭， 你先别背手好不好？ 啊， 郭 郭莫若若若即若离， 离 离心离德， 德 德才兼备， 备 备战 备荒。这词儿十好年前听过这个。 荒荒山土岗， 岗 岗位责任制， 纪律性还挺强的。 对，制志同道合， 合 何去何从， 从 从若道强， 强 强大无比， 比 比翼双飞， 飞 飞煞走石， 石 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这个。 为什么？ 就不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你假扮的，这朋友。他是你表弟， 没错，他就是你表兄弟，他安排一特务坐那儿嘛。 不算这，不算这个。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表弟。你上这边找一位，不是我 这边 就 没他表弟。小橙子，拿一点好。小橙子，我现场采访一下。好，那什么就对，拿一点啊。好，别那边踢撇了，就别，哥儿，再大声一点。哥，不是你们俩是同学吧？跟他都是复旦的，你们俩，好，行。哎呀， 没错， 这得看出素质来了，就是不一样。这 提什么字？ 提的就是这个哥， 哥 就是哏儿， 哥 哥很，你这人很哥。兄弟 啊，你问一下提格的这位朋友 干嘛，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你管得着吗？ 一会儿我从格绕到十分美好，你就说了提格的朋友、是你表姐。 那是位男同胞、 是你男表姐。 啊，就这字来吧， 格绕到 十分美好， 格Go to bed。 啊， 打谁打你呀、 你到底说哪国话呢？ 不是，两国都有， 来回串是吧？ 哎， 说什么来着？你刚才 呀 呀 呀呀， 比格还难 呀。他有的是词儿， 有的是词儿。 呀， 提格志鹏，谢谢你啊，你是我表弟啊，谢谢，非常好。 呀呀呀，鲁江派， 派 盼星星，盼月亮， 亮 亮亮亮节。李姐， 你二姐全来了。姐 姐姐妹妹， 云集上海啊。妹 妹妹姐姐 累了。晚上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姐， 姐姐，哥哥， 可有点阳刚之气了啊！哥哥，哥， 哥哥，姐姐，哥哥，弟弟， 弟弟，妹妹， 是弟， 啊，弟弟， 弟，弟，媳妇儿。啊老出去了，今儿在上海碰见高人了。 分儿， 分儿乃分也， 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就这模样还玩气质呢？ 生 生 生老病死， 死 死去活来， 来 来之能战， 战 战之能胜， 胜 胜利锣鼓， 鼓 鼓往今来， 又绕回来了。 来来者不善， 善 善者不来。 谢谢你啊，我亲爱的表弟啊，太好了。哎呀，来 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 他还有这闲情逸致呢啊！忘了他干嘛的了？ 生 生 老病死， 死 死去活来。 来， 来日方长， 长 长生不老， 老 老当益壮， 壮 壮志凌云， 云 云开日出， 出 出生牛犊不怕虎， 虎 虎踞龙盘， 盘 盘根错节， 节 节足先登， 登 登凤造极， 极 极思广益， 意 志更坚， 坚 如磐石， 十分美好。 大学毕业。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牛群冯巩合说的出口成章。那么到底牛爸爸是怎么回应小牛群的呢？不行，必须带。牛爸爸当时瞪着眼睛说出了这五个字，吓得小牛群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其实牛群小时候还是比较淘气的，有一回上学的路上，小牛群在护城河里钓了几条小鱼，到了学校找不着养的地方，就把老师的痰盂洗净之后装上清水，把小鱼放进去了。老师上课的时候正好要用痰盂，一眼就发现这里面好几条小鱼啊，结果可想而知，又被他父亲好好的教育了一把。 不知日落月升，多少个夏秋，不知我一这样奔跑了多久，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选求，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 Fly with me

那时候由于戏班班主只顾赚钱而不顾演员和观众，演员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常常要停下来敲鼓向观众们零打钱，一场戏下来零打的钱比正经票钱还多，坑害了不少喜欢看戏的观众。1956年，相声大师侯宝林加工整理并演出了这段相声，改名为三棒鼓。表演的时候呢，侯宝林既模仿了一心赚钱的戏班班主，又模仿了爱看戏又心疼钱的老太太，通过两方面不同的音容笑貌讽刺了旧社会的这种畸形现象。今天呢，我们还特意请来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儿子，著名表演艺术家侯耀华。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侯耀华。 当人们问侯耀华父亲所说的所有相声作品中最喜欢的是哪一段，侯耀华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三棒鼓。 这三棒鼓这段相声，收音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你们谁家有这录音你们去听，这段相声我曾经反复听过不下100遍。我曾经最后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想在某一个地方加进一句话去，加不进去。后来我又想我能不能剪掉一句话，接不上来。你没法下刀子，你给前头，你比如说我把前头两句吧剪了，剪完了以后连不上，就人不知道这段是什么了。你说我把中间我去两句，这个前后前言不搭后语，你再放出来人听没法听了，就到这种程度。 听完了侯耀华对三棒鼓这段相声的评价，下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三棒鼓。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哎，地方这人多， 哪样都是多的， 是吗？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啊，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还是的，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哦，让谁还照相去？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是啊，这个什么什么都是多的。 哦，是啊，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啊？乐器啊， 哎， 那可多得很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是啊， 你说什么吧？ 这我知道什么呀？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哦， 分多少样？ 艺术的形式啊， 啊， 那有多少种啊？ 是吗？ 嗯， 你就说一个戏， 哎， 分多少种戏？ 是啊， 各种地方戏。 哎， 啊，一个戏一味儿。 那是啊， 这跟吃菜似的。 哎， 一菜一味儿。 嗯，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全一味儿 啊啊，全分不出来。 那他手艺差是吧？戏也是这样。 是啊， 一个戏啊，一种调。 当然喽， 是不是？ 哎， 京戏是京戏调。 是啊， 评戏是评戏调。 哎，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对啊，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是啊， 烙子不是北京的。 是唐山烙子。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对，分这么两种。 哎，北京没烙子。 对了啊，没烙子。 没有这个剧种。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莲花烙。 哎，莲花烙有。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是吗？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哎， 大板。 对， 嗯，七块板。 是啊， 是吧？ 哎， 一人唱一段故事。 对， 慢慢发展两人唱。 是啊，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哎， 一人表演一个。 哎，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对，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怎么样啊？ 两人呢？赶。 哦，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嗯。 后边还有俩呢。 怎么样啊？ 朱五、杨六。 嗯。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嗯、 你瞧。 来回赶。 哎，赶着唱。 后来啊，添人。 哦。 四个人在一块演。 是。 四个人，四个角色， 那是就行了。 扮演四个人物， 哎，人多了，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哦， 舞蹈 身段， 哎，简单啊， 哎，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是啊，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是啊， 一种叫地秧歌。 哎，地秧就是不耻高跷。 哎，那也叫地蹦子。 对， 是吧？ 对，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哎，蹦蹦戏，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是啊， 是吧？ 哎， 蹦蹦戏吗？ 嗯，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那、 啊、 那么蹦啊？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嗯， 是、嗯、吧？一会儿鞋开战怎么？ 嗯，是那么讲吗？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嗯， 我个人认为， 哦， 我代表我自己， 哈， 我不代表您， 那 就说这个， 没说呀， 就说这个意思， 嗯 啊，蹦蹦戏 是啊， 现在叫做评剧， 哎，评剧了，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不一样喽， 大有进步， 是喽， 音乐上改革， 哎， 剧本上修改， 是啊。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哎，腔调也不同了 啊， 嗯，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是啊， 越来越美化， 哎，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哦， 不能老是那调了， 是啊，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哎，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那个调可简单， 哦。 唱刘公案 是啊， 他去那个黄爱院 啊，怎么个调子？ 唱出来这味儿， 你瞧一瞧。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就这味儿啊， 啊，这味儿多简单， 哎，老调的， 老调， 啊，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哎、优雅，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嗯， 白玉霜 是吧， 白玉霜据说比那力士香皂还好， 哎啊，姨子哈， 不，香皂 什么香皂啊， 香皂也有白玉霜，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名演员， 哎，艺名叫白玉霜， 白玉霜 嗯， 那个调子就好听， 是啊，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哦， 唱出这味儿， 怎么调子？ 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哦，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嗯， 他一看这很难过， 哦， 一看呀， 金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孟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原来有两下子、啊、 哎，什么话呢， 你还没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接不上了，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哎，这没不严肃啊，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啊，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嗯， 心里很难过的。 是啊，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哎呦， 是吧？ 这个表情差一点。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这话对， 是不是？ 哎，您接着唱。 你本是宦门后上当的人啊，贫呐、啊，吃珍馐，穿绫罗，斑斑的尘心，想不到你落得这般儿光景。 有意 思，你乐什么？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听你唱的好啊 啊！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是吧？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好听啊。嗯，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是啊， 啊， 哎，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是吗？ 哪样还都好？ 哎，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是喽， 啊， 哎， 今天培养演员 是。 今天才能这样好， 哎， 在我小的时候， 嗯， 这个剧种啊， 怎么样？ 最倒霉， 哦，

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嗯，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两码事， 全两码事。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嗯。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川西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的呢。 嗯。 老太太一讲，给吧。 哎， 好家伙， 嘿，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那是啊，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一毛钱。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嗯，一块二。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哦，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掏钱吧，老太太。 哟， 什么药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好嘛？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好嘛， 再给一毛。要完钱， 哎，怎么样？ 台上接着唱 啊，接着唱。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又来了。 二唱五， 嗯， 二唱五分， 嗯， 掏钱吧，老太太。 怎么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嗯，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啊，一块四了 啊。 嗯，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嗯， 咱扫尘土了。 是喽，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嗯，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好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哦，才出来唱。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蹦蹦蹦， 得。 老太太听， 嗯，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不听了，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嗯，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怎么会不让走啊？ 给拦住了， 嗯，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嗯，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哦， 老太太说好嘞， 对，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哦，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好嘛，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哎，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嗯，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怎么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哦，破片。 短一块啊， 嗯，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嗯，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哦，换去。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嗯，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嗯，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这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又给送了一毛钱。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好嘛，正赶上。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嗯，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哦，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嗯，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吓出毛病来。 怎么样？这段三棒骨是不是就像侯耀华所说的那样，多一句嫌啰嗦，少一句听不懂呢？1956年下半年，侯宝林、郭启儒首次演出了三棒骨，并进行了录音。从此呢，这段相声也就成为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保留节目。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